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这个对， 经典名段。 提到快板书，大家马上就会想到李润杰这个名字。这位李派快板书的创始人创作演唱的作品，不仅在舞台上经久不衰，成为脍炙人口的优秀保留节目，同时呢，也为充实曲艺文学精品宝库做出了贡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就来和您一起聊聊李润杰先生的代表作《劫行车》。《劫行车》这部作品取材于小说《红岩》。1960年1月，李润杰带着这个作品到北京参加全国优秀曲艺节目汇报演出，他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一段和《劫行车》取材相同的曲艺作品，那就是邹忠新表演的四川金钱板《双枪老太婆》。汇报演出刚刚结束，李润杰就马上找到了邹忠新一起研究起来。下面我们就来听听邹忠新先生回忆当年和李润杰先生研究这段子时候的情景吧。 他念他的劫行车这个段儿，每个字都念出来哈。我又念我这个双枪老太婆，一念了，李润杰把头一摇，不不不不，我这个劫行车就玩玩了。我说你为啥子玩玩呢？哎呀，老周啊，我不是四川人呐、啊，你们那个故事我不全面了解，我只是看到报上啊、书上啊那么一些。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邹忠新先生回忆当年与李润杰一起研究段子的情景。其实啊，李润杰先生之所以感叹《劫行车》没法和《双枪老太婆》相比，有几个原因。第一个，邹忠新先生的《双枪老太婆》长，能唱将近一个小时，而自己的《劫行车》才十多分钟就唱完了。第二个，邹忠新的段子情节完整，提了《劫行车》的来龙去脉，自己却没有提。对于《双枪老太婆》的介绍也不如邹忠新的全面。第三个，自己的《劫行车》是敌人牵着我们游击队员的鼻子走一圈，最后我们上了敌人的当，受了骗了。而人家邹忠新的段子则是敌人中了双枪老太婆的计，游击队还抓住了一个叛徒，惩罚了叛徒，所以李润杰先生有些自愧不如。不过他并没有气馁，而是对劫行车进行了二度修改创作。修改后的劫行车把有关双枪老太婆、伪警察局长以及乡丁小头目、老板娘等的描写 分别加以剪裁和集中，以双枪老太婆为主体，紧密围绕她的活动而展开了故事。在故事结构一开始啊，先把双枪老太婆下山目的说明，在大石桥前摆出来战斗江临的局势，随着在韦警察局长身上做了文章，他妄想凭自己带来的爪牙捉拿双枪老太婆，破坏劫行车的计划，哪知道自己的手下们早被游击队缴械了，又在游击队员发现行车是空的之后，点出了叛徒府志高跳水逃跑，特务魏吉伯死硬不说江姐下落，双枪老太婆神枪击毙府志高，魏吉伯才说出改由水路押送江姐到重庆。这些地方都是小说原作所没有的，他们使故事的发展平添许多跌宕曲折，增加了欣赏兴趣。下面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这段李润杰先生表演的劫行车。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东流向开波，赤日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是突然间黑云密布遮天日，哇，一阵暴雨似过瓢泼，霎时间这个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哎，有一乘滑杆下了山坡。那位同志说，这滑杆是什么？这是山区里边常用的一种代步交通工具，就是两根杆绑个罗圈椅座，上边支个棚，下有脚蹬板，前后俩人这么一抬，跟小轿一样。上年纪人爬山要走不动，要坐这种滑杆是又快又稳又保险，可也得年轻棒小伙子来抬，要叫我这样抬那也就热闹了，又外行又没劲儿，一上轿就打晃，走到山涧边上一眼晕腿，再一哆嗦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这抬滑杆的是两个棒小伙，长得胸宽背厚粗个，黑黝黝的面孔，精神抖擞，这个短裤短褂透着利落，他们走起来这个两脚好像没沾地儿，要论快他们经常比赛追汽车。这滑杆上边支了一个白布棚，棚下面端坐一位老太婆，这位老太太真叫破，黄澄澄大赤金的首饰头上脖，身上穿肥大的裤褂是银灰色，这个材料可本是那个九丝罗，手里头呢摇着英灵扇，胳膊上呢戴着透明碧绿的翡翠镯，钻石的戒指放一彩，闪闪发蓝罢眼多，往脸上看慈眉善目精神好，他的腰板不塌背不驼，可是不晕不喘不咳嗽，年纪就在60岁，看样子能活200多，这还是少说。您要问他是哪一个，这就是我们的地下党武装纵队司令威震川北的双枪老太婆。在前头抬滑杆的是华为，抬后头的叫金哥，这俩人心里头好像是窜烈火，老太婆心里头着急，脸上还透着很沉着，急得是他们的政委江姐遭敌捕，被叛徒出卖，就在昨天晚上8点多。这个叛徒名叫府志高，曾在重庆一个区委里边负过责，地下党联络地点他知道，有许多暗号他懂得，有几个同志被他给告密遭了陷害，这次这个下乡来是又把江姐捉，老太婆今天下山是一来救江姐，二来是除掉这个叛徒，再也不能够叫他活。可靠的情况已掌握，在今天下午4点钟可是准时开过了一辆刑警车，这行车开往重庆中美合作所，党决定在大石桥头劫行车。老太婆下山之前虽然已经布置好，她怕的是敌人在临时玩出别的鬼花活，他恨不能马上救出江政委，这一枪打碎了叛徒他的脑壳。滑杆走在了公路上可更快，简直跟飞起来差不多，眼前就是大石桥，老太婆注目看明博，桥头上站着乡丁8、9个搜查行人烂炸火，靠桥头路旁有一个大茶馆，天棚下是没人喝茶，竟是空桌， 老太婆看罢这个情景，说：“伙计们，抬到茶馆去歇着，你们太累了，吃点东西，喝点水，每人打二两好酒喝。”谢谢您，老太太。说话间，来到了大小口，有乡兵大喊一声，把枪托：“站住！华哥从哪来？”“从余家坨。”“别吵！你们咋咋呼呼的震耳朵？又要检查吗？东西都在华杆上，有什么话在茶馆里边说。”乡兵们一看，哟，这位老太太真阔呀，听话茬，这个主可是惹不得，他儿子不定得多横呢，趁早别捅马蜂窝。这也许是哪个大官的妈妈，老老太太，要不就是这，他们心里头不住的乱猜测。眼看着老太婆可是坦坦然然进了茶馆，他们看了看那花杆，又摸了摸，呵，这花杆漂亮啊。随着也都进了茶馆，见老板娘正和老太婆那把话说：“您老是喝茶还是吃鲜货？有甜食蜜饯，咱们这儿的江米老糟最好喝。”“好，给我泡杯龙井，来碗老糟蛋。你问我那俩伙计要什么？看样子这条路上又很紧呐，卡子口今天也加多了啊。”“哎呦，可不是嘛，听说共产党啊要攻城啊。”“哪有那么厉害呀？”“哎呦，你的人家可是不晓得，现在进城赶集都危险呐，不知哪会儿就炸了窝，连留胡子老头啊都不敢进城去啊，也不知谣言都谁说的。”“老头怕什么？”“哎，别提了，前几天呐，县里说是要抓个蓝胡子，可了不得喽，看见老头他们就捉。什么大胡子、小胡子、长胡子啊、短胡子、这黑胡子啊、白胡子、那花白胡子、黄胡子，他们还满不论颜色。那天的老头还真不少，他们抓了足有300多，结果还是都抓错了。闹了半天，县里要抓的是个姓蓝的胡子。您说这事儿缺德不缺德呀？那一次吧，老头全都给吓病了，这个事儿还不让往外说呢。这时候过来个乡兵小队长。他笑嘻嘻的叫声：“老太婆，老太太，你了人家从余家坨来看您共产党了吗？说走马岭那边特别多，已经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您老听说没听说？”“听说了，有钱有势的都跑了，县里也不派兵去捉捉。”“哎，捉什么？”老板娘放下了水碗，插上了嘴：“捉住一个得出来100个，共产党也不知道怎那么多。说城门那儿贴着个大告示，共产党头人有个双枪老太婆，双手能打枪特别准，叫谁死谁就甭想活。他说打鼻子不打眼，说打眼珠都不沾眼窝啊。”这个事儿听得都神了，哪有这么大能力的老太婆呀？这乡兵队长搭了话：“哪有，你不认字儿？你的门口贴的是什么？”“这张告示就是通缉令，悬赏捉拿双枪老太婆，谁抓着给谁10000块。”“哎，我说老太太，您说这10000块钱不得有一大笸箩？要码起来得有这8仙桌子这么大一堆吧？”“比这个多，我就知道还得多嘛。”“哼，我要能抓住老太婆可就阔喽，升官发财坐汽车，我再对付俩老婆。小伙子，你看看我值10000块吗？”“哼哼，你的人家怎么说这个？”“不，你要想这样发财可有危险呐，老太婆的双枪专门揍脑壳。”这小子心里一激灵，他的浑身一抖，脖一缩，把他舌头伸出来1寸多，拿手先往回揉，呵，一个劲儿糊了后脑壳。他一回头，见有几个农民的模样进了茶馆了，再一看远处也有人交头接耳的直凑合。哎呦，不好，今天这里要出错，怎么寺外来人这么多呀？哎，怕什么，是共产党来了我就交枪，连这身制服都一块脱。哼，这老太太身上都是宝货，要把她骗到岗楼去，这些个东西都得归我，不给我伸手就愣夺。嗯，就这么办。哎，我说老太太，您看看风声可不太好啊，您快跟我到岗楼去躲躲，一会儿我派人送您进城去，给您雇一辆又快又稳的小汽车，比坐您的滑杆强得多。小伙子，你的心眼真不错啊，这件事一会儿咱再说，你看看外边的是谁来了，快叫这孩子进来把水喝。哦，您的孩子。这家伙他扭头这么一看，来了冲滑杆门口捉，吓了一人好神气，文明棍就在手里戳，巴拿马的草帽头上戴，墨瓜眼镜把他二目遮，身上穿派丽丝的制服是米黄色，这个金壳手表戴在了左胳膊， 脚下的凉鞋咔咔的响，更显得神奇的了不得。这家伙一看是警察局长，不由得心里一哆嗦，跑出来急忙打了一仗：“报告局长，您来巧了，您老太太在里边喝茶正歇着。”“什么老太太？”“哎，就是您妈呀。”“混蛋，我妈早死了。”“那要不就是你姥姥。”“你放屁啊！”啪，韦局长扬手就是一巴掌，打的这家伙一连气转了仨沫沫，回过头来直嘚嘚：“你打我干什么？反正是你老太太，那还有错了吗？”他那还说呢。韦局长开口便把这头目叫：“你们人都哪去了？放走了共产党，我把你一起都枪毙，快去叫他们来集合。”“哎，是。”韦局长一晃肩膀进了茶馆，他一抬头见对面坐着个老太婆。啊，这你是干什么的？”老太婆是微然一笑，把话说：“局长先生，你好健忘啊，不认识我了？你亲口判处过我的死刑，大概你还能记得。我孤身越狱走出去，你带领大队人马把我捉，连夜追了我50多里地，到现在这才3年多。今天你们又悬赏来通缉我，我来了，你想要把我怎么发落？”啊！韦局长撤步抽身要掏枪，老太婆噌的一声掏出两只快家伙：“别动，我这有俩，你要用哪个？你那个都长锈了，一打准卡壳。今天不是那个风雨之夜，你动手动脚不许可。”韦局长唰的一下脸上变了颜色，真的好像万丈高楼失了脚，是扬子将军断缆，崩钩没干舌，双手一举交了枪，连一句整话都不会说了。这是误会，这完全都是误会。你别害怕，我问你到这来干什么？要老实说。是。重庆二处来人抓住一名女共产党，她叫什么？就叫江雪琴，是你亲自指挥把她捉的？不，是西南特区沈副区长他做的。这个事儿跟我一点没牵扯，我是奉命来护路，先行十里来巡逻。突然间他眼珠一转，不讲话了，心里头暗暗直琢磨：哦，老太婆不是专为来抓我，她的目的是来劫行车呀。想到这儿，挺起胸膛说了话：老太婆，你趁早离开茶馆，快躲躲，但是井水河水两不犯，我查我的路，你劫你的车，如不然，只要我张嘴喊一声，我的警察进来就能够把你捉。你要是开枪把我打，那你今天再也甭想劫行车。那行车听见枪声是马上就回去，江雪琴立刻被杀，不能活。说着话他一撤身形，大声喊：来人呐，说拿双枪老太婆。韦局长话音还没落，呼啦啦闯进了警察乡丁20多，长枪短枪拿在手，一个个横眉立目嘴撅着。韦局长一看，哈哈乐：哈哈哈哈，老太婆，今天你还有什么话说？哼，我就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小诸葛，你拿我当了菜火蛇了？老太婆哼了一声，点了点头，把这双枪就往桌上搁。局长先生，你兴奋过早了吧，未免你的大脑太浑浊。来，您把局长先生给我捆起来，押到后屋去，由金哥同志负全责。是。啊，韦局长一看这些警察和乡丁，他们个个全都不认得，才知道他的警察马鞭全都被俘虏，连身上的衣服全都脱了。这些人都是我们的阻击队员，化妆好专等劫行车了。韦局长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哎，我还是一条菜火蛇呀。在这时候，只听到了马达声音突突响，在了公路上开来一辆铁笼大卡车。这辆车开得特别快，有两挺机枪在车棚顶上搁，有两个匪军机枪口，这个四只眼是拔下张望胡学猛。司机棚里坐着个匪军官，姓魏，名叫魏不活。车上的匪兵真不少，起码也有20多。叛徒府志高也在车上坐，洋洋得意，正和匪兵把话说：弟兄们，今天下车我请客，到了重庆大饭馆上等酒席摆几桌。在这时候，汽车正打大桥上，有乡丁是大喊一声截住车：站住！魏不活在这司机棚了搭了话：干什么？检查。检查？这是长官公署的车，谁敢不让过？我们是奉司令部的命令，不论谁都得滚下车。说着话，上来了乡兵俩大个子，一伸手啊，先把机枪夺下车。魏不活跳下车来，一瞪眼：混蛋！他伸手刚要把枪摸， 车没冲响，身背后过来两只手，像十把钢钩一样紧紧扣住他的胳膊，嘎吱一声背过去，差一点把他两只胳膊都拧折。这小子一看不对劲儿，弟兄们有情话，赶紧抄家伙。这小子一喊不要紧，车上匪兵炸了窝，抓起枪来要动手，往外一看可了不得喽，有警察、乡兵和马鞭，带红背章的还挺多，机枪、步枪、手榴弹，距离不远，是全都对着这辆车。又听有人大声喊：“伪军士兵要注意，赶快交枪，别啰嗦，谁先动手谁先死，谁想抵抗谁更活。”匪兵们可真听话了，乖乖的美式武器送下车，双手一举当了俘虏。在最后，叛徒扶着刀子，噌的一声跳下车，纵身就往河里跳。这小子腿脚真利落，有华为上去一把没抓住，这叛徒就扑通一声跳下河。曹华为刚要下水把他赶，一旁惊动老太婆：“华为，他是哪一个？”叛徒扶着刀，想借水路要逃脱，不要追，只管让他随便跑。报告司令员，这叛徒再也不能够叫他活。好，再让他多活几分钟，那么抢救江姐，快搜车。 是。 报告司令员，全车已经搜搜遍，没有江姐，是空车。老太婆一听双眉紧皱，派人拉过来喂不活，我们的政委在哪里？现在他是死还是活？这小子死硬又顽固，低着头一个字也不肯说呀。谁这时候扶着高已然浮出了200米，水面上有时候露出他的脑壳。老太婆站起身来，掏出枪，面对着大家把话说：“扶着高背叛革命，尽作恶，执行枪决罪应得。今天我代表人民代表党立刻处决，时间不能拖。”说话之间一摔手，叫准，这一下斧子高的脑袋接了壳，他冒了两冒沉下去，回过头再问魏不活：“我们的政委在哪里？现在他是死还是活？你说不说呀？”“我全说。是今天早晨沈副区长临时变计划，怕的是从岔路明着押送走不脱，把江雪琴从水路秘密押送重庆。起身的时间是早晨9点多。”魏不活说出了江政委，英雄们大喊一声：“镇山河！”愤怒的眼睛好像窜烈火，全都看着老太婆，请司令员赶快下命。老太婆是微然一笑，把话说：“想不到敌人真狡猾，果然玩出鬼花活。放心吧，同志们，我早派人往嘉陵江面全封锁。刘队长带领神枪射手200多，慢说他是一只船，即便是条兵舰也走不脱。今天的任务完成得很不错，金哥同志押俘我，华为开汽车回山去，准备听消息，行动迅速，别耽搁。”是。英雄们一听心里乐，从押着俘虏上山坡，这就是大石桥前除叛徒，老太婆下山接行车。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李润杰先生表演的快板书《劫行车》，正是由于李先生对艺术的负责，通过自己的精心创作，《劫行车》才会成为李派快板书久演不衰的名段。 我登上那高山，自由地飞翔在那辽阔蓝天，我站在云端，脚下 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天津相声名家魏文亮先生可以称得起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样样精通，他所表演的相声深受广大相声爱好者的喜爱，这一切啊都是和一个人分不开的，那就是他的授业恩师相声老艺人武魁海先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发生在武魁海和魏文亮这对师徒身上的故事。提到魏文亮的师父武魁海，可能听众朋友有些陌生。武魁海先生能捧能逗，表演火爆，风格独特，被相声界公认为活路宽泛，使活全面的相声名家。侯宝林大师曾称赞他说，武魁海学唱河北梆子辕门斩子、西河大鼓、靠山调，堪称绝活，值得我学习。虽然武先生技艺高绝，但他曾信誓旦旦地说过，我一辈子不收徒。可后来怎么又收了魏文亮呢？我们先来听一段魏文亮和张永久表演的相声《美人赞》，稍后永久再告诉您。 这个相声演员呢啊，可以说是无不知百行通， 哎，都知道点什么， 哎，什么都要研究。 那是啊。 我问你个问题。 您问什么问题啊？ 咱们两人共同的研究研究。 您说一说。 您说咱们这个人 啊， 他怎么叫好看漂亮？ 怎么叫好看漂亮？ 对对对， 您问的是男的是女的？ 嗨，男的有什么提法？ 男的不行。说女的， 咱就说女的。 女的啊，听着啊，是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杨柳细腰赛笔管，说话燕语莺声，好看漂亮，绝代佳人。 哼，哪瞧这一套， 嘿， 背得多么流利。 就是 您说这个 啊， 不新鲜。 怎么呢？ 这叫书套子。 哦， 又叫美人赞。 对呀、啊， 说书的先生们常用这套 啊。 要说这部书里有这女的，说这女长得漂亮，嚯，穷城穷国、和闭月羞花，可长得就把您这套搬出来了。 对呀、啊， 长得是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杨柳细腰赛笔管，说话燕语莺声。 对对对，就这样。 哎，好看，很漂亮， 是好看的。 我们私下人要长成这样， 怎么样呢？ 这辈子您甭打算搞对象了。 没那回事， 嫁人没门， 好看 没人敢要。 你咱可以一样， 不行咱一样一样分一分。 可以啊， 来说说。 首先说这柳叶眉，柳叶眉好看 啊。柳叶眉 那是啊， 柳叶眉还好看， 那当然好看了。 柳树叶哪位没见过 啊？ 淡青碧绿， 啊、都看到了。 最短的这么长 啊， 这位女的由打这儿一直长到这儿。两道大绿眉，这是美女吗？ 那这是 妖精啊！啊， 柳叶眉不好看， 完了吗？一句话拨倒。 那杏核眼好看， 杏核眼 那是 杏核眼才好看啊！ 就是 哪位没吃过杏儿 啊？杏儿 很剩下那个杏核。 对对对， 这女的长得滴溜圆，俩小圆眼儿。这位啃杏核的没啃干净，一对八脸儿。两道大绿门，一对八脸儿。您说找主谁敢要这位？ 成交的， 完了吗？完了吗？ 哎啊，樱桃小口好看。 樱桃小狗， 哎，你别说， 这个女的，这个嘴小是好看， 小嘴好看， 可人家形容可气， 怎么了？ 樱桃小口 啊， 咱们吃最大的是山樱桃，山樱桃多大个 啊？也那么大个 啊？对，也是这么大个 啊。 这个女的长这么大脸盘子，这么点小嘴儿，活活饿死， 怎么呢？ 什么也吃下去 啊！ 看人啃那鸡大肘，啃排骨，干着急吃不了。 那吃什么呢？ 只有吃炸酱捞面。 炸酱捞面， 酱跟那面都拌好了，还不能扑噜，拿那筷子夹一根，夹住面的面头，往嘴里一搁，嗖，那给嘬进去。面是进去了， 酱呢？ 酱都糊在腮帮子上了。哎，你气得我你完了吧？ 樱桃小狗也不好看 啊， 杨柳细腰好看，在笔管， 哎， 这多好！ 这杨柳细腰这形容还凑合。 对， 最可气的是赛笔管。 赛笔管怎么了？ 我们中国最憨的毛笔是大抓笔 啊， 也是这么横 啊。对对对对， 这个女士肩膀这么宽，臀部这么宽，腰这么细。你说让他干什么？有一样最好， 干嘛呢？ 跳舞方便了， 跳舞 甭搂着腰了，攥着腰就跳上了，攥着跳。 哎，也别说了，三步四步还真行， 就跳个慢三百四， 就是 跳不了快四 啊， 等等等等，别记折了，折了， 这也不行 啊。 哎，最后这句好， 哪句？ 说话燕语莺声，这没问题了。你说吧， 燕语莺声 啊， 没问题。 那是啊， 小燕叫唤哪位没听过？ 都听过。 房檐里的小燕 啊， 早晨起来一出屋 啊， 小脑瓜一露出来 啊， 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哇， 莺声黄莺那个细声细调，每个女人这么说话， 这么说话好听。 如果你下班回来了 啊， 你爱人看见你了 啊， 跟你这么说话，你爱听 怎么说呀？ 呀。英姐回来了 啊，回来了， 累坏了吧？ 不累不累， 喝口水，吃饭吧。 啊，不吃不吃， 心凉，我给你热一热。 哦， 好听吗？ 好听啊， 温柔妩媚。 对呀， 你看人跟你燕语莺声， 那多好听。 嘿，把你吓拍不可， 更好听了。 你一进家门，那老外人看你了， 来试试。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下面红酒就来告诉您，五魁海先生为什么会收魏文亮为徒。那还是在1952年的一天，五魁海到南市的永和茶楼串门。这天啊，可巧魏文亮的母亲魏墨香告假，魏文亮和姐姐魏文华来替娘演出，说了一段《汾河湾》，观众非常满意。转天上午，五魁海就找到了魏家，说明了来意，要收魏文亮为徒。魏墨香很高兴，可是曲艺行的人都知道啊，五魁海曾说一辈子不收徒，今儿是怎么了？难道要推翻自己的诺言吗？拜师那天可说是高朋满座，相声界知名的艺人都到了。五魁海说，我五魁海说话不算话，干嘛要收这孩子呢？不为别的，一句话，这孩子呀是说相声的料。老少爷们们不信，待会儿啊，我就让这孩子说一段，看看这孩子的活使得怎么样，也看看我有没有眼力。大伙儿都在这儿听了孩子的活后，如果说该收， 就让孩子拜各位师爷、各位叔叔大爷。如果说不该收，今儿百只的钱我掏，我不收了，让孩子玩去。魏文亮照例还说的那段汾河湾，说完之后啊，相声泰斗张寿臣先生哈哈大笑说：“奎海，该收，这孩子交给你，我放心。”下面我们就来听一段魏文亮、魏文华合说的汾河湾片段。 我挑戏啊，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别客气啊。 我挑戏咱们两人唱回大灯殿。 好，内行人 怎么样？ 河北梆子大灯殿拿手的曲目。 对对对对啊， 金牌要是掉来要、哦、银那牌来要宣那一大要哎哎哎哎哎哎哎就会了一句， 就会一句，你唱个什么劲儿呢？ 那不新鲜，你保证河北梆子演员所有的戏都会唱，要早学晚学的，这不刚学了一句了吗？再挑出别的， 有的是戏刚学一句， 那是有的是， 怪不着叫五眼青呢。那咱们再挑一出唱回大金枝， 大金枝不行，大金枝人太多。 哎， 皇上、皇后、驸马、公主，那是赶不过来， 人太多。 那是再挑出名， 咱们唱回《牧羊圈》。 哦，《牧羊圈》 唱这出 不会， 不会一个。 光听这名字，牧羊圈还没学呢。好， 刚 唱 什 么呀？不行不行， 您少说废话。您要唱了，咱们就这个出息。 哪出？ 汾河湾。 汾河湾， 哎，不会， 就会这句，就会这句。 行， 您唱什么角儿啊？ 我是唱老生的。 哦，胡生。 哎，您不是唱花旦的吗？ 大青衣呀。 那行，那好吧。我来个薛仁贵。 薛仁贵，好这名多好听。薛仁贵。 对， 我呢？ 你来个柳银环。 哦，柳银环。 对， 这个柳银环跟这个薛仁贵两个人什么关系呢？ 什么关系都不知道，夫妻关系呀。 哦，他这么一说，我嫁给你了。 对了， 多不好意思。 你怎么了你？ 行，那咱就这样了。 那咱们把桌子往后搭。 往后搭，来，哎，好嘞。 成嘞，咱们搬个。 哦，还来个椅子。 来个椅子。 好嘞，好嘞，好嘞。 我们搁在这儿了啊。 您还交代交代吗？ 那当然得交代交代。 怎么交代？ 我告诉您呢。 哎， 这是桌子。桌子前面是前台。 没错。 那是后台。 后台。 哎，那是下场门。这是上场门。 好嘞。 好了啊。 好嘞。这我还得化化妆。 哟，您还得化化妆。 那是啊，人都在捯饬。 对， 那捯饬不好看。 哎， 捯饬出来您再看看， 漂亮了， 更不人样了。 那您还捯饬什么劲儿啊？还真尊。 您瞧我这模样，我像不像那个素秋？ 素秋不像。 我像金秋， 也不像。 那么我像 泥鳅。 侮辱我的人格。就这意思了。 这意思了。 哎哎， 咱们也没有文武场。 哦， 您上场我打架。 成， 我上场您打架。 没错 啊。 哎， 咱就开始了啊。 开始吧。 您叫。 您叫。 您叫。别客气，您叫。 我叫， 哎， 我叫就不客气了啊。 那客气什么？ 我叫咱来个全报，来全报，来个条肉，来条鱼，来四两干饭，来个汤，凑合够了。 那还有俩耗子，你吃吗？ 干干嘛呀？ 吃，让我叫饭呢。 叫什么呀？ 叫板。 哦，叫板。 哎， 叫板，叫板， 叫板， 吃的螃蟹有没有？ 一脚面。 你不让我叫板吗？ 叫板是丁山儿该来了。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多好！丁山儿该 什么多好啊？你干不干呢？ 行，咱来碗汤啊。 饿嗝呀你！ 你说干吧， 得有韵。你得有运，你得有运， 我有运， 哎， 八回了我怎么着？ 我考考你，我考考你， 不用你考。丁山二老该来了。 没变啊， 干嘛还得调调？就得调。 行， 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挡着我，诚心，观众看着我漂亮，他生气。 什么 嫉妒？ 不对，慢帘倒反。 哦， 这儿啊，好比门帘，您在门帘里边了。 哦，这门帘啊， 哎， 哦，您这还得煮脸，您管着啥？ 顶着山。 别逗我、啊！ 顶个山， 你怎么回事？ 顶个山， 你还唱唱？你还唱唱？ 你 老绊倒干嘛？ 你老扶我肩膀干什么？ 讲理不讲理？ 我怎么不讲理？ 你这什么来着？ 门帘儿， 门帘儿啊！ 啊， 我扶着门框啊！ 肉门框啊？ 没门框， 没门框。 顶个山，哎呀！ 我的儿粉和完亲去打雁， 还得老词儿没变， 干嘛老词儿啊？就这词儿。 有你的，有你的，老词儿，还有你的。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错了，这第三句。 二句。 第三句。 二句。 三句呢？ 蒋生儿坐之在窑门一外。 这四一句。 三一句。 四一句。 三一句。 四一句呢？ 他一句不会、啊。杨果儿他到来好把饭餐， 餐什么呀？ 就是吃， 吃吃不就完了？这个人得 说吃不够折， 哦，就得说餐 餐， 哦，吃餐一样。 哎， 顶个 叫碗， 顶个 等会儿， 顶个山，哎呀。 我的儿， 我的儿，那粉和碗， 对不对？对不对？ 对对呀、 啊！他捡那去打， 哎，看这卧鱼儿哎！ 天到了这般时，他不见回呀还，将生儿我坐之在那窑门里呀、啊。 出去！ 呀？ 外 外 里 里外。 外边冷 冷啊，冷也得在外边。 那要了门外呀，当我的儿啊，一个俩仨。 那数数的 什么呀？ 那呀，哎， 单一个的。 谁唱的？饭餐， 你们说吃餐一样， 不对，非得说餐。 依你 吃西餐， 你长了牙口了吗？啊，来， 晕，晕， 不是枪，不是枪，不是枪，不是枪，不是枪，不是枪，不是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 黑大白汤。什么？你怎么上铁公鸡了你？ 你叫马呀？我来马同事，我多精神啊！ 不对，我叫碗呐，该你拉弦，我唱了， 没我事， 没你事， 吃西菜。 欣赏完了魏文亮和魏文华姐弟俩合说的《汾河湾》片段，我们这期节目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了。魏文亮拜师五魁海先生后，还发生了很多故事。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里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为您带来一首屠洪刚演唱的《飞翔》，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徜徉在清澈的河流，我穿梭在绿色的山丘，假如给我一双翅膀，我要找寻那飞翔的自由。我奔行在无边的宇宙，我流连在蓝色的星球，假如给我一双翅膀，我要感受那天地的宽厚。在最遥远的地平线，我渴望看见充满爱的欢颜，苍翠的世界里没有寒暖， thank you.